石头修能否，借三我们姐妹回住楼，许仙开恩降三界，我舍弃三千一流，叫哥哥三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， 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今天的请您欣赏京剧《白帝城》，这是一出西派名剧，在记载西孝伯先生唱腔艺术的 VCD 洞箫谱韵出版之时，西孝伯先生的再传弟子集合在一起，共同为观众献上了这出《白帝城》。先请听说和，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张建芳扮演刘备，石浩扮演诸葛瑾。

之礼。如此谢总。子玉老师必有所问，臣弟就是陛下，故不必赴约，来奏京城之事。前者吕蒙与二千岁不睦，擅自行兵，直臣大错，此乃吕蒙之罪，非武侯之过也。如今吕蒙已死，冤仇已消，武侯特命来臣押解樊江张达，并三千岁收起，前来求和罢兵，夫妻甚得惨。东吴畏惧，何时孙权命你乔延做水客吗？非臣乔延，臣以大小而论，陛下乃大汉皇叔，不将恢复山河，重新探视，反为一荆州屡次行兵，此乃失其大而久其小，失其重而缺其轻也。 日可 东吴不仁，害国二弟，不共戴天之仇，子欲回去对孙权言讲，故扫王行兵，踏平东吴，方消我心头之恨。我不贪财，我家丞相之面先斩日头，堂中用你不着去吧。 太 臣万岁，这能是永城空气湘江水，南行京兆满面羞惭愧。官行张宝， 儿臣在， 吩咐大小三军穿得挂孝，齐至灵堂，为伯弟要亲的死。 两大 哭灵牌，来自江苏省京剧院的张君强扮演刘备。

当年陈德霸道 来，为伯弟亲自进宴殿， 请慢。有道是君不拜臣，儿臣待己。 你们要多拜几拜呀， 遵命。 下面请听《连营寨》，来自石家庄市京剧团的赵建忠扮演刘备，西中路扮演赵云，宋小川扮演陆逊，魏基军扮演孙权。 国君进驾，吾侯千岁， 天神 千千岁。 子玉，求和之事怎么样了？ 臣去之空，那刘备不肯摘和，反吃言不逊，是要踏平东吴。 哦，踏平东吴。哎，刘备亲率金兵70余万，其实难当，我东吴为冤狱。所言何人？ 此人乃是九江都御陆俊之子，名唤陆伯兄。 陆伯兄， 臣妻之故，陆逊年幼挂帅，恐众将不服，有无大事，望之公三思。 阿之故，相好陆逊年幼失身，若不遇重任，恐众将难服，还望之公三思。 臣妻之故，那陆逊虽是一驾一失身，此人凶残韬略，智谋不在周郎之下，昔日吕蒙北过江，莫成斩关羽。智谋坚持此人，只恐若令他领兵破敌，必然大获全胜。臣愿以全家性命担保。 陆逊之才，孤已知之。若不是千家祭旗，孤道忘怀了。德润替孤传旨，宣陆逊上殿。 旨，主公有旨，陆逊上殿 领旨。 会战山平之空怀报国心，臣陆逊见驾，主公千岁。 千驾平身， 千千岁。臣上殿有何旨意？ 实才谈则奏道，亲有孙武之才，故命你带领人马抵挡刘备。 臣妻之功，江东文武皆是之功，故救我之臣，况且吾人担此重任，微臣年幼，只恐误了国家大事，还望主公领宣贤。 孤深知亲家堪当此任，德润有以全家性命担保，亲家万不可推辞。 这只恐满朝文武不服。 亲家呀，此事干系我东吴的安危，孤心一定拜你大都督锦风楼后，领长陆军81州，监管进出过路人马，并赐你尚方宝剑，倘有不遵者，先斩后分走。 臣谢之龙安。 为班。 恭喜将军，贺喜将军， 全仗列公提拔， 满兵之孝体必然大获全胜， 仰赖志公洪福战八十，要说愿意发起过， 红尘千里走开过。 之地一旦兴， 汉当 州， 嗨， 哎， 阿将军， 将军， 如今大敌当前，且攻且挂。陆逊为帅，想打陆逊少年张狂，怎会用兵，如何是好？ 老将军不必如此，稍事待他升帐，见他如何用兵，你我见机而行。 就依将军行。 后就孙桓。 欢，那孙欢岂不困死城中？ 本帅恕之，孙欢将军深得军心，必能罢收。破蜀之后，弃困自家，二位老将军不必多虑。 啊，元帅， 本帅自有安排。严惩。 老将军，母婿年幼，不会用兵，这便日何是好？ 且自有他。 正月生 人在俺眼下， 怎敢不低头？ 嘿， 拜金山谢拜李彪安丹军旅欢叹四 亲亲亲，亲可莫转，你胆小，快快与人滚，带我走。 听众朋友，京剧《白帝城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其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。 听众朋友，池小秋是一位成名很早的程派旦角，早在80年代初就获得了第二届梅花奖。他在艺术上呢，受到了已故程派名家王寅秋先生的细心传授，在程派艺术的把握上颇得精髓。2002年9月中旬，池小秋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了《锁麟囊》《孔雀东南飞》《窦娥冤》这三出大戏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次演出当中的几个片段。先请听《窦娥冤》法场中的反二黄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迟小秋演唱的《窦娥冤·法场》。下面请您收听《孔雀东南飞》出场时的一段西皮慢板。